已经开始有好多朋友嚟啦，嗰啲旧朋友，譬如三生啊、三生有幸啊，再之前啊谭咏麟啊，咁啊今日咧我亦都等咗好耐，究竟几耐咧？我觉得好耐下，咁但系听众们咧就觉得耐定唔耐咧？究竟曾路德有几耐冇嚟过呢多谢晒 Ruth， 我就盼望咗好耐噶啦 ，Ruth 系啊，因为我哋就有见嘅，不过咧就多数咧反而喺演唱会嗰度咧，台前幕后咁样，我喺出边唱，你喺后边等，跟住你一出嚟，我就喺后边 跟住你唱， 跟住咧我又喺后边又听住你唱咁样啊，好开心嘅。因为咧，即系我哋头先嗰个主题曲就改咗少少啦，因为疫情咧，我又改咗啲歌词，即系希望老友或者家人或者亲近嘅人可以再次好快地重聚，系咪？ 系啊，呢个好紧要。 系啦，而家咧所谓重聚到。都好咗啲啦， 好咗好多了， 系啦，可以一起出去食下饭啊，咁但系都要小心啦， 小心真系要小心。 但系外国嘅朋友咧， 就冇咗呢件事啦， 冇见三年啦，我好多即系尤其是你以前喺加拿大嗰啲啦， 啊、 我都冇去加拿大三年啦，又 系我个个都冇去啦， 个个都冇得去，冇得去。不过唔紧要，加拿大嗰啲朋友咧听紧嘅， 系我知道， 好密切嘅，好密切嘅，因为佢哋真系好即係好似好近咁咯，大家幾好嘅。咁、所以去到咧，有每一次咧，就算喺加拿大嘅啲茶餐廳食早餐啊，跟住撞到好多人咧，即係好似冇離開過， 冇離開過，好熟咁 啊，好似好熟咁㗎。佢哋覺得啊，呢個又嚟啦。佢因為佢個禮拜聽住啊嘛，咁啊，二千零歌再重聚咧，今日咧就好開心，就可以再次找到曾道德老师嚟咧，因為桃李滿門嘅阿 Ruth 真係係啦，感激。多謝你咧，咁多年來咧培育咗咁多，真係好多好嘅歌唱學生，係咪？ 佢哋努力啫， 唔係老啊，努力。 佢哋努力。 我哋嘅拍檔咧就係邊時玩 piano 啦，當然啦，咁啊邊時啊，即係識咗阿 Russo 好多年啦，有阿堅哥啦，咁啊。耶耶！雖然咧，我哋呢度得幾下掌聲，但係其實一個咧應該係成十萬噶啦嚇。好啦，今日咧，即係既然咧，即係咁難得曾路德嚟啦，因為我哋二千靚歌再重聚嘛。有靚歌呢個字咧，我就係就諗起曾路德噶。 唉，好大壓力嘅而家。 點會啊？講笑，我哋繼續講笑咧。不過咧，講完笑咧，我哋要聽靚歌啦。 哦，咁快？ 梗係要啦。 我以為你講好多嘢咁啊，聽得咁快嘅。 呢個節目係歌唱節目嚟噶嘛？我哋其實 快多啲上。 我哋好心急噶啦，啊，聽眾好心急。咁我就想邀請阿 Ruth 啦，就唱一隻真係滿天星嘅歌。在我们乐坛的心中呢，就好像一个晴空里面有很多火明亮的星星。各位朋友，曾路德明星。 让你默默爱过。 见到光明星星，请你想起我。当你见到星河灿烂，求你在心中记住我。 等到最后嗰粒音符咧，个小提琴拉完我先出声啦。因为好珍惜，又唔想破坏嗰种气氛，真系好听啦。呢只歌咧就大家熟到就不得了。 系啊，其实呢只歌系你个专，你帮我做嘅专辑入边。 系啊， 我想讲， 我争啲 咁熟嘅， 系啦，点解会咁熟嘅咧？咁样好似要亲历其境，我好似曾经即系经历过呢啲感觉嘅。不过咧，话时话咧，即系讲起哇，一眨下眼，几多年前咁啊，即系个古仔就咁，我讲俾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听啦。咁啊，当年咧。阿張路德就移咗民去加拿大啦，咁就喺多倫多自住啦。咁咧，咁我就好掛住你喎。咁啊，掛到點咧？就不如咁樣啦，我哋做一張唱片。即係因為好多張路德嘅歌迷咧，就聽完咗呢個《天各一方》，就真係天各一方。咁又真係好耐冇聽過你唱歌，咁誒亦都唔會出新嘅唱片啦，因為已經真係天各一方。咁於是乎咧，我就毅然咧話：，唔緊要。我哋直情咧去加拿大嗰度同曾路德录一张唱片， 真系加拿大录， 喺加拿大飞过去噶嘛， 系啊， 飞过音室嗰度录噶嘛， 冇错。 咁啊真系好难得，即系如果当时唔做呢样嘢咧，而家就冇咗呢个 memory， 冇咗呢只明星咁靓嘅。因为咧，即系我就好中意呢种感觉嘅，即系咩感觉咧？譬如话，我哋听明星听咗好几个版本啦。又有葉德嫻啦，有 張國榮， 有張國榮啦，即係如果倒數咧，就是、張國榮、葉德嫻，然後咧就陳麗絲，啊你哋唔知嘅， 陳麗絲都唱過， 有啊，跟住咧再倒數咧就係、是、張瑪麗， 嚇 嚇、啊、你唔知咧， 呢、這個我真係唔知道、啊， 我寫咗篇稿啊，講下呢啲歌嘅， 係咩？張瑪麗啊， 係啊，原唱係啊 ，original， 因為其實咧。我讲埋就系点解会系佢咧？因为当时佳艺电视咧，街市就有一个电视剧， 咁呢只主题曲呢就是黄沾写咗嘅。 哦， 咁当时唔系叫明星嘅呢只歌， 嗯， 就叫做当你见到天上星星。 哦， 即系第一句。 O K， 系歌名嚟嘅。 系。 咁后来咧就再重唱咧，陈丽诗就改咗佢，诶，明星啦，算啦，咁啦。 哦。 系啦，咁样一路咁样落嚟啦。不过今晚好啊，有曾老德版。 真系听，即系我未听过呢、這个呢、這个。 好多人都唔知嘅，好多人都 呢个揾一次播翻嚟张马丽嗰 个。有，我有播的。 真噶。 有嘅。啊，張國榮嗰啲啊， 郭 榮迷就聽好多啦， 係嗰啲我聽好多。 咁啊，張國榮嗰只 Salute 嗰只碟啦，即係佢向好多其他嘅歌手。咁啊，講起 Salute 咧，你其實心中咧有冇即係自己好中意嘅歌星嘅？ 我諗 即係偶像級嘅邊 個？後生嗰陣時候多啲咯。 係啦，譬如你後生時候你最中意邊個？ 好耐之前就 Carole King 啦。咁其实呢即係諗咪住先，鍾意係有好多个程度嘅。即係有啲 欣赏啦，有啲就 有啲係见到哇，即係好似而家人哋见到 Mirror 嗰种呢哇，嗰种我都有嘅。 都有嘅。 係嗰时候有 Donny Osmon 嘅。 哦，你就呢个就耶靚仔呀靚仔呀。不过我认识你嘅时候呢就应该係 Carole King。 Carole King 嗰个。 因为大家都係大约係中学毕业到啦。差唔多 form 5 form 6咁上下啦。咁就见到呢我就喺度揸住吉他擦唱嗰啲 Vincent 啦。嗰啲你呢就。 弹琴 呢弹琴呢就唱好似係唱嘅。You got a friend? You got a friend. 或者好似 I feel the earth move, 你都唱过嘅。 Natural woman, 啊係啊全部 Carole King 最劲嘅时候。咁啱你你又識彈鋼琴吉他。 唔係你唔明㗎喇。我彈吉他太渣啦。 我不如同你調換位置啊。 我以前係我後生嗰陣時候我係開始係彈吉他㗎我唔係彈琴㗎。 真係我未見過你彈吉他搵次調轉啦。 好不過真係要練搵好耐練返先得。 我仲耐過你啦。anyway 呢即係講起往事好多因為我從曾老德嘅認識呢就真係我哋讀書時候即係唔同學校不過呢就 inter school 嘅。 唔同學校我女校。 係囉你女校㗎嘛。我哋係最鍾意女校嘅。哇一聽到女校話搞演唱會哇我嚟冇問題冇問題。咁anyway, 咁我哋今日呢就會請到 Ruth 啦曾老德就唱好多平時你未必一定聽到佢唱嘅歌係咪、 啊、 大部分都係。 係呀、啊。 咁所以呢跟住呢一首呢 哦， 又系 有我， 咁梗系你啦，你系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 我想话一样嘢俾你听咧，其实咧我今晚咧系想做一样咧，我想做咗好耐嘅事。 系， 就我每次去你嗰个演唱会咧，咁啊梗系你唱先啦，系咪？咁我喺后台咧，我就好猛 啊！点解？ 点解佢唱晒嗰啲咁好听嘅英文歌？点解唔俾我唱英文歌？跟住咧，我喺后台咧，我自己系唱到咧鬼咁死大声。咁 你知点解啊？嗱，你咧就即系每一次都系嘉宾啊嘛。 嗯。 嘉宾咧即系极其量咧系唱三首啦，你都唔肯唱多啦吓。咁啊，三首歌里边咧，你如果你话你唱晒三首英文歌，唔系唔得，系好听。不过台下嗰啲观众唔肯过你啊嘛，即系点肯啊？有冇搞错啊？曾老德，我唔唱嗰啲天国一方啊，哇唔唱嗰啲骤雨中阳光啊，又唔唱呢个风里的缤纷啊，点得噶？ 你可以，我可以同你调换噶。 诶，搵次啊，今日今晚都可以喎。 系啊， 你可以尽情咧。 唱 晒 啲英文 歌，唔系我嗰啲，系你自己以前咧，即系尤其是你话我后生嘅时候好中意嗰啲英文歌啊。喂，嚟啦，真系我都等，即系等不及。呢一只你自己介绍啊。 呢一首歌其实咧都唔系好旧嘅， 系 旧旧地咁样啦，几年咁样啦。 叫做新噶啦， 叫做新噶啦。咁啊，我听咗我好中意呢一首歌咯，啊，唔知点解。 就唔系噶，好听咪中意咯。 系咯。 冇得解嘅。 冇得解。 系啊。 所以就呢一首啦，叫做 You Are the Reason。 There goes my heart beating, 'cause you are the reason I'm losing my sleep. Please come back now. And there goes my mind racing.And you are the reason that I'm still breathing.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I'd make sure the light defeated the dark. I'd spend every hour of every day keeping you safe. I'd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Oh, 'cause I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wim every ocean just to be with you and fix what I've broken, 'cause I need you to see that you are the reason. You are the reason. 多谢晒曾路德。跟住有一只歌咧，就系真系 You are the reason， 因为只歌咧系你作第一。 好、oh.。 第二咧系我哋另外一位老朋友郑国江老师所写词。 啊、 跟住咧最重要咧就系喺你好多歌里边咧，我特别喜欢呢一首。 系。 嗰出电影咧，又系我另外一个老友。张国强主演的，所以加埋咁多 reasons， 我想调翻转今晚你话，诶、欸，我暂时唔唱我自己的歌先，等我嚟。 好， 不必叹息，亦无需伤心，心中有爱，不应有恨。共你相逢，瞬息分离，愿这份爱逝去莫留痕。不必去想，为何不生根，风的意向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只翻间铺，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爱也只翻间铺，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去想，为何不生根？风的意向不可以问，命里安排，我不恨人，未 未泄尽气，亦要再浮沉。你我似番简谱，碰到又要分，聚散也靠清风带引。爱也似番简谱，看似耀眼缤纷，若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破灭了，世上也未留痕。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两个男子，他们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管有仿制火器、管有攻击性武器和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两个人正被扣查。警方今天在长沙湾和柴湾拘捕两个人，他们分别31和53岁。警方根據法庭搜令搜查兩人住所，檢獲曾經用作發布煽動意圖訊息的電子通訊器材、電腦、軍刀和一支仿製槍械。香港仔飲食企業有限公司就珍寶海鮮房事件發表聲明指，三沙海事局正在跟進，拖船至今仍然在西沙群島一帶留守在海鮮房附近，以協助維持航道安全。三沙海事局在考虑当地和国际海事法规和规例之后，会采取适当措施。公司表示不会因为海鲜房的损失而获得保险赔偿。根据海事规例，海鲜房持有弥偿和赔偿第三方保险，只是涵盖第三者的损失，不包括赔偿公司任何财物损失。公司重申就海鲜房意外的回应前后一致。七月一号回归25周年临近，有公共屋邨悬挂国旗和区旗庆祝。警方连续三日接报有人涂污、损毁和盗窃国旗，暂时未有人被捕。今日清晨6点几，牛头角上村常富楼和上兴楼有一幅区旗怀疑被盗去，上兴楼就有一幅国旗上有怀疑污迹。凌晨近5点，观塘坪石村蓝石楼有12幅国旗怀疑被涂污。蓝石楼和金石楼各有一幅国旗怀疑被盗去。昨天下午近1点，何文田爱民村新闻楼一个平台被发现一条串联国旗和区旗的绳被剪断。至于前日星期五，新闻楼梯间亦都有2支国旗和1支区旗有被烧过的痕迹。警方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澳门政府宣布明日和后日进行第三轮全民核酸检测。由於增加了檢測站，所以預約系統的資料亦都需要調整。衛生局局長羅奕龍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暫時沒辦法確定要做多少輪全民核酸檢測，要視乎實際研判，強調當局會按過去工作做好準備，隨時有能力做好全民檢測。當局呼籲市民不跨區預約全民檢測。罗奕龙话：主要视乎居所或者工作地点作考虑，唔能够一概而论，只系希望市民非必要不外出。同时呼吁企业尽量安排员工在家办公。而政府宣布公共部门停工，亦都系希望释出有关信息，希望私人企业跟随。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中心港昌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当年阿爸带我哋去沙滩，遇到行雷闪电都几惊噶。而家到我哋带啲细路去玩。 虽然社会进步咗，但雷暴嘅威胁，好似雷击、狂风、冰雹就一直存在。在户外活动要注意安全，留意天文台的雷暴警告和有关信息，包括受影响范围。 听电台、看电视，上天文台网页或流动应用程式我的天文台看看都可以。 国剧830呈现，杨洋、李一同领衔主演，保卫国家边境，热血的军旅故事，得战荣耀。 新兵进行夜间军事地形考核，燕破岳、萧云杰、吕小天一队，吕小天以为同高手一队必能顺利过关，点知不慎跌落悬崖，佢哋又能唔能够成功找到出路归队呢？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文化快讯。 红磡俾你嘅印象系咩呢？ 由约变龙城、九龙城主题步行径出版嘅绘本《我的主人是礼仪师》，以礼仪师一日为切入点，除咗介绍礼仪师呢一个温柔嘅职业，亦都想透过佢嘅足迹以及系关于生离死别嘅点滴，带出红磡殡仪区嘅特点。 有请九龙城主题步行径传讯及推广主任伍丽薇 Christy 介绍一下。 我哋嘅工作里面嘅范围咧，其实就包括咗九龙城啦、土瓜湾同红磡嘅。咁红磡咧，正正就系有一啲礼殡仪区啦，亦就好多人有踏足过，但系就可能亦都唔深，或者都唔系特别中意嘅一个地方啦。我哋会出版呢个绘本咧，主要会用一个小肥猫啦，带大家咧去行一转呢个殡仪区啦，去了解一下究竟生死系一件咩嘅事嚟嘅。因为始终咧，讲殡仪区或者讲礼仪师呢个职业咧，都系少不免要讲到好多生死相关。咁虽然生老病死都系一个常态嚟嘅，咁但系始终其实华人社会咧对于呢一样嘢咧嘅接受程度唔算系好高啦。咁用一只猫嘅角度咧，觉得唔好咁硬邦邦啊。我哋都希望透过呢个绘本咧，可以俾唔同年龄层嘅人都可以去接触到啦，即系去行过呢个地方啦，就见到入边其实都系好多有趣嘅位啦。譬如可能有啲纸扎铺头嘅老细，佢系好后生嘅，咁亦都系一啲扎丝头嘅高手啊，或者系有一啲嘅食店咧，入边又养咗啲猫。甚至是有一些纸扎铺头都养了猫，因为有很多你会走进去之后会有很多有趣的发现。那这个地方也不是说很冷冰冰或者很黑板的。如果有机会大家可以透过这本书可以了解多些这个地方，我们觉得是一件很好的事来的。 绘本《我的主人是礼仪师》， 约变龙城，九龙城主题步行径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的时候，请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唯有你是我安然之处。每一天我都要寻求你，向你证明我心意。当你风声之爱进入你居所，钻心清白你。 请你依足我，以你无比挚爱拯救我。我彻夜流离，心里超凡而疲惫，叫我等候你，不用再怀疑。长发一切的你，比不打盹也不睡觉，白天太阳夜里月亮都不能伤害我。 永不改变，大家认唔认得系曾老德嚟噶？估唔到咧，即系唔系话唔认得你把声啊，而系你唱一啲咁新潮嘅歌 ，R&B 啫，唔系好新潮。 咁啊，系咪？即系我意思嘅新潮，意思即系话好 modern 啦，即系同埋好 trendy 啦，即系而家就好兴 R&B 啦，同埋咧嗰啲录音啊咩都好新，新到系咪新碟嚟？新歌嚟噶嘛？系咪？ 系咯，梗系新歌啦。 就系想你介绍下你嘅新嘅唱片啊嘛。 新歌喺个新碟嗰度，咁啊新碟就叫做 In Him， 在他里面。 系 咁呢一首系 其中一首 啦，咁系其实咧呢一首歌系我嘅学生作嘅， 哦， 系啊，咁我有好多学生， 系啊， 啲学生系好叻噶， 一来音乐又叻啦，二来我谂各行各业都应该有， 系啊， 所以咧即系其实好似你咁都几幸福噶，如果有啲咩想人即系帮手做咧，打个喺个学生嘅 list 嗰度咧， 你讲得一啲都冇错， 搵乜嘢都有人嘅， 冇错，系真系你打个我嗰日就话啊呢样嘢你知唔知喺边度搵到啊？已经嗰啲人已经翻嘅啦，我帮你问，即系 即刻又系啊，有啲即系乜嘢朋友都有啊， 系。同埋已經是朋友了，啲學生係變咗朋友， 同埋佢係好樂意、好樂意去做、去幫手噶嘛。 冇錯， 係 啊。 咁啊，頭先咧就係竟然學生作曲， 係啊，係啊。咁我係即係佢係一個好叻嘅，我覺得佢好叻，好有 potential 啦，後生仔嚟嘅。咁佢係喺Australia 嗰度讀音樂嘅，咁佢又讀製作嘅，咁佢自己又作歌嘅，咁佢落不落去就俾一啲歌我聽，佢 MG29，OK， 咁 MG 佢就話唔知咩 machine gear， 我唔知佢啲咩 technical term， 29就係佢嗰日我問咗佢， 係 佢唔係佢嘅生日 個 number， 咁寫詞咧， 寫詞就係阿歐榮恩， OK， 歐榮恩就係我嘅師妹。 OK， 是不是 即是来去都是一班很好的人， 热爱音乐的一团人，即是也很久了，等了 Ruth 是很好的，他即隔一段短短的时间他就会做到一张唱片， 不是短啊，这个六年啊， 没啊， 有 搞错啊，我上一次接到你的唱片 六年前啊， 咁我失憶咯，即係可能真係有少少呢啲問題嘅，即係啲時空交錯咧。 我哋而家要計呢啲咁嘅時間啦。 不過唔緊要，呢只咧就即係你係一睇就知道咧，個面就叫做在他裏面啊嘛。In him。咁一定係一個詩歌集咁樣嘅感覺啦。係，但係裏邊係咪全部新作嘅？ 不是全部新作的，有些是啲精选嚟嘅，咁就应该是有四首是新的。 哦，系食。咁头先呢一首 是新的， 叫做 不管明天。 系啦，不管明天好咁啊，真系好新鲜啊！我第一次听就真系， 系咪啊？ 系啊，哇！喺即系有少少， 有冇开始摁一摁？ 有啊，摁下摁下。虽然我就唔系好摁嗰啲人嘅，不过咧就真系好做得好精彩， 系咪？多谢你。 即系因为第一次听，如果有啲咁嘅感觉咧，就已经成功咗一大半喺我心中， 系嘛？ 咁然后你谂下，再听三次，听卅次，你会点啊？直情会中意咯。 你应该睇埋个 M V。 哦，系咩？ 系啊， 拍埋 M V 就真系好好玩，真系好玩。哦 okay、个睇完都觉得啊好啊咁样。 啊，不管明天，你有冇摆上网啊？ 有， 系啦，咁啊，大家都可以去揾啦。 冇错， 不管明天，唔理听日先要唔要翻工都好啦，睇咗先翻工。好，咁跟住落嚟咧，我都想即系头先就听到你即播呢只歌啦，想现场唱都系。大碟里面的一首歌叫做父的父亲的父。 是啊，这一首歌是我大学的时候写的。 父，读你自己去艰苦我度过。你唯独你能减轻我苦，苦当身边一切压着我，逼着我，也是靠着你能消解一切苦楚。你于漆黑之中发现我，你唯独你曾身经百苦，苦一生中的你顾着我，保护我，让我能轻松许多。献上这种赞歌，因你曾护守着我度过几许危难风波，想我在这一生里亏欠你情意太多，感激冥冥之中在呵护我，感恩之歌感恩之歌。 嗰个名叫做父啊，上个礼拜如果请到你嚟就啱晒啦，父亲节 系 系啊，上个礼拜不过张明敏啊父子嚟咗啦，咁啊一父同埋子啦，咁啊呢个父咧就系你好耐之前读大学嘅时候， 我读大学嗰阵时写嘅， 哦，到咗而家，不过呢个父咧就冇随住时间而老去嘅， 冇错， 因为佢就系你心中即系好似啲大碟一样 in him， 系啦， 呢个 him 啦，系啦。咁讲起即系有关他啊呢个人，或者有时我唔知啦，即系我唔系最熟，咁所以变咗有时咧就系有个父喺上面啦，有时咧就有耶稣啦，咁但系我喺读中学嘅时候咧，就一次几震撼嘅就系、我突然间好中意睇嗰出。Jesus Christ Superstar 哦， 嗰阵系电影嚟嘅，你知唔知啊？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即系冇电视冇得睇嘅。 系啊， 咁咧，哇！点咁犀利嘅？点解会呢段唔系？我以为嗰出戏系啲宗教戏啦，咁咪走去睇，哇！咁都得，即系原来是一个新派嘅，即系最流行，即系啱啱新出嘅 musical 一个音乐剧。咁音乐剧咧就变成咗一出电影。哇！我觉得佢哋即系唱歌又劲啦，咁啊做扮演耶稣嗰、那个。好高音，同埋即系唱得好，即系全部系 rock 噶， 系啊系啊， 全部 好震撼噶， 好震撼 啊！ 真系 震 撼式嘅，哇！我觉得咁都得。不过咧，里边咧就女主角咧就 Yvonne Elliman 系， 咁佢咧就喺戏里面亦都有呢一幕啦。 系， 咁嗰只歌就系成出，即系成个 musical 最流行嗰只歌，即系变成咗一首非常 流行曲， 流行曲啦，上咗榜嘅美国流行榜，差唔多好似唔知，我谂都有第一噶啦。 有， 好有，因为好流行嘅。咁呢只歌咧就。叫做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系 咁呢个 him 啦，就系直父啦， 系 啊或者系耶稣啦， 系 咁我觉得呢只歌咧系即系少数嘅歌咧，系嗰个 him 字有时你知啦，我哋男仔唱歌咧就将嗰个 him 咧就改做 her，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啲情歌尤其是，如果唔系就好好 呢首好似唔系几得噶， 呢首唔使转，因为曾经咧我以前。在一间即个跑房嗰度唱歌㗎嘛，你有冇印象？即 係我都係有，我有 去过。咁呢咁我嗰陣就最有流行呢个歌啦。咁我就揸住吉他呢唱、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咁唱完之后呢就咁有一个客呢就好即係好斯文官仔骨骨咁着西装系咪喂，其实呢个歌呢你要改咗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er 嘛，你男仔嚟㗎嘛。咁我唔係喎，我只係話俾你，嗰個耶穌嚟㗎嘛，冇得改。 哇！你好醒啊， 幾醒！我嗰陣突然間即係反應就係、是，係啊，我冇理由要改呢、這個歌會變咗 her 咪，唔變邊個咧？因為我就話俾你聽，唔係情歌嚟。 係呢、這個唔係情歌嚟。 係啦， 係啊， 呢隻歌我哋今晚重温啦。 好啊， 精彩嘅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To do, how to move him. I've been changed, yes, really changed. In these past few days, when I see myself, I seem like someone else. And So calm, so bring him down? Should I scream and shout? Should I speak of love? Let my feelings out. I never thought I'd come to this. What's it all about? Be frightened, I couldn't cope, just couldn't cope. I'd turn my head, I'd back away, I wouldn't want to know. He scares me so, I want him so. 听到的是 I don't know how to love him。 当年这个 Jesus Christ Superstar 里面的最出名的插曲，说起即是跟宗教或者教堂有关，我很多这些 memory、 嗯、 因为我小时候都读旧学校啦、嗯、又去很多 church 那里啦、 嗯 因为我们上学都要的嘛，咁啊，礼拜六啊、礼拜日都要唱诗歌啊，咁样嘅。啊，点知咧，好奇怪，我第一次灌录中文唱片咧，卢国沾咧就冇问过你中唔中意呢啲，就写咗只咁嘅歌，叫做《教堂钟声》。 哦， 系啊， 咁我哋要听下啦。 系啊，有少少嘅悲情，不过咧有一个几感人嘅故事。教堂钟声敲几遍，教徒心境多恬静，墙角落阵阵哭声，痛心忏悔，天主默听。去年今天花开遍，我曾舍弃小生命，曾放在那大屋边，佢已跟呼声，不跟我声。我而今天刚一岁，两人今世怎见面？唯有望我父天主，你赐福于世，得到好恩惠。钟声敲几遍，佢如今带泪离开，沉痛地阵阵悲声，每天忏悔，天主默听。沉痛地阵阵 醒，每天忏悔，天主默听，每天忏悔，天主默听。 拜登在峰会前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双边会谈，他说相信派兵攻打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原本预期七国集团和北约组织在事件上会意见分歧，但这个情况没有发生也都不会发生，他感谢索尔茨挺身而出。另外，美英等部分七国集团成员国宣布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有关措施将直接打击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普京的战争机器。报道说拜登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就一项针对俄罗斯的黄金禁令达成共识，以扩大对俄制裁范围。有关制裁适用于实施禁令后开采的黄金，不影响已进行交易的黄金。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 7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仔中心广昌角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在这一年，前起我面前可好的锻炼，岁月留身边，开始得忘心念，用我心到代言坚。 会使我感到好骄傲，幸福欢乐陪着你去找一生美好，将一声声叹息化作生命力，怀着信心解开生死结，云雾消失浪日涛，以真诚我祝福你会踏上那光明前路，愿将一项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愿将一项热诚给你，常为你鼓舞。 每个星期日的晚上都希望所有的歌曲呢为你带来舒服的晚上之余，你都有一个鼓舞的感觉就最好了。因为我们其实全世界人尤其是香港人都需要真的要加油鼓舞歌听。潜移默化就最好啦，听抒情歌不知不觉呢我们增加了正能量就最好。时间到了10:10，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我们有 Vincent 和坚哥，当然我有今日嘅特别嘉宾曾路德 Ruth Chang， 系啦。咁咧，阿 Ruth 咧就头先即系各类歌都有同我哋分享，唯一咧就系话，我平时嗰啲唱嗰啲歌咧，就今晚就暂时唔唱住，咁啊解释咗噶啦，因为佢好想唱一啲咧，好少有机会唱英文歌啦，咁甚至乎一啲中文歌啦，再加上就系你嘅新唱片里边嘅。一啲真係好精彩嘅新歌，咁即係好多心機嘅， 係啊， 因為我又製作唱片咗好多年咧，就聽 話， 好認真喎、 啊， 做得好好啊， 盡量啦， 係啊，編曲啊、錄音啊各方面咧，真係好多心機，尤其是咧呢個世代、呢、這個時代啊，即係出唱片咧、 一啲都唔易啊。 唔易之餘咧，其實基本上係一個奉獻嚟。 係啊，你講得一啲都冇錯啊！ 呢個係真正嘅雙重奉獻。因为你又是即系 in him 啦，即系嘅宗教诗歌碟啦。咁但系咧就唔系传统嘅诗歌碟，咁里边咧乜嘢款都有嘅， 有新 嘅， 系 有抒情嘅，有传统嘅，啊乜都有。咁所以咧呢一个系一个曾路德嘅真诚奉献啊。咁啊仲可以好多新发明啦。而家譬如话啊有只 CD 之后咧就有张卡，张卡咧又可以咧即系scan 咗佢咧就可以上网， 系啊， 上网跟住可以 download 咁样，系，即系有啲人冇 CD 机啊嘛。 而家好多人冇 CD 机啊，原来。 原来个车里边又冇咗啦， 冇咗，我架车都冇咗 CD。 旧车就有，而家最新出嗰啲冇噶，竟然。 冇啊冇啊冇。 咁但系我中意听 CD 嘅， 系咪？ 好奇怪。 我都系中意听 CD， 所以我点解我都要摆张实物喺度， 两样都有。 系啊。是不同 的，一个非常好的，好即系好 user friendly 嘅一个新发明。好，咁当然啦，我哋今晚咧就咩歌都唱，咩说话都讲，咩旧都坏，坏下旧先。我当年咧就识得一个朋友，都系我哋，系咪我哋嗰代嘅？但系我识我识佢咧仲先啲，因为我中三、中四到我已经识佢噶啦。 系， 我再先，因为点解咧？嗰阵佢未唱歌嘅，我都未。但是即是玩緊啲業餘嗰啲啦。 係。 咁呢佢就喺聖 Mary's 讀。 係咩？ 係啊。 我唔知佢喺聖 Mary's 讀。 係啊。咁然後呢有一次嗰啲 barbecue 呢就撞到佢。 你哋間學校啊搵埋啲 聖 Mary's 啲女仔去 barbecue。 咪近啦嘛，近啦嘛，尖沙咀嘛大家。咁、呢啊係即係原來佢哋學校有一個唱歌咁叻嘅女仔。嗰個叫做陳潔玲啊Elisa Chan。咁啊，有隻歌叫做《當天那真我》，真係我哋認識嘅時候咧，大家都係好真我， 係好細個。 係咁啊，阿曾路德竟然咧揀咗呢隻歌，我就好開心。哇！我哋今晚真係 什么旧都可以坏，什么真挚的说话都可以讲。 是一定要唱啲我平时唔唱嘅嘢咯。 Very good， 当天那真我。 记起那天，尚很矮小那一天，我家中那只鸟儿无声的死去，我叫嚷着哭得心都碎，望着龙儿头已碎，不舍去。我记得在青葱中那一天，有个不知天高的女孩随风冲去，要去独立改变一切，并骂成年人无聊，诸多不对。星曾在晚空望我，问问我淌泪为何？我说我心难过，凡事渴望永久的，却总要飘过，仿似歌。岁月令不得不实际点，有太多妥协教梦而无声的粉碎，不很清楚当天那真我，为何何年和何时偷偷死去。我记起在秋之中有一天，你似风中一片叶叶曾经飘过，你到现在都居于记忆里，但问为何是神从来不可倒退。星曾在晚空望我，问问我淌泪为何？我说我心难过，凡事渴望永久的，何故不能长伴我？星曾在是渴望永久的，何故不能长伴我？声听了，跟着边沉默。 歌名叫做《当天那真我》，多谢 Luther 现场同我哋再次演绎。当天你的真我，是陈洁玲的歌曲。因为讲起即系当天啊，当年啊，真的很好夸张地咧。我今天晏昼唔知点解都是一数下，咦，哇，咩？点解原来我呢个歌在45年前出版了？即 吓，系几好，即系我第一张唱片咪45年前啦，啱啱？我用个计数机嚟计一计，减一减2022减1977。 你1977出碟？ 第一只系啊，系英文嘅。 哇！ 哇！咁啊真系几夸张噶。 嗯。 啊，所以咧，任何时间吓，即系唔系净系今晚啊，都好珍惜，即系可以唱歌，可以同朋友一齐 share。唱往日情怀的歌的 moments， 是不是真的的， 是。 所以呢刚才你这个叫做当天那真我话真的。但是再旧一点我们大家都唱英文歌和听英文歌大的。 是啊，我是听英文歌。 你刚才猛咁讲话，哎，我好想唱很多英文歌啊，我没得唱啊，咁啊啱的啱的。咁你不如你讲一些出来，看看我们有没有在时空，在音乐时空上面有交错。掂到大家都，哎，我都系中意呢只歌，可以一齐 share。 我中意咧就系、是、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啊，呢只歌咧就有几代嘅，又系。 系啊，即系听咗，我都唔数唔到几多个版本。 第一次咧，我第一次听呢只歌咧， 系 咩咧？系啦，就又唔系喺唱片咯，因为嗰个阵我好坦白讲，我冇买唱片。 睇戏。 冇错啦， 我都系 睇戏啊！ 我都系 睇戏咧，嗰只戏咧竟然咧系一个 concert， 靓到晕， 我劲到晕啊！真系， 哇， 咁真系，我以前即系你知猫王唔系我哋嘅年代， 系我哥哥嘅年代， 系啦，我系我哋上一即系上一个 generation 嘅年代嚟。咁但系咧，我调翻转头睇，哇，佢就系喺个夏威夷嗰度咧，就做一个全世界有史以来第一次嘅卫星直播。 嗯， 咁佢播咗我哋冇得睇啦，咁拍成咗电影咧，我哋去睇啦。哇！即系呢个人好劲， 真系好劲， 好劲啊！哇！你 佢对眼真系靓到啦， 又靓仔。咁而家咧，所以咧 ，Ruth 有一出电影就系讲猫王啦，嚟噶啦。咁啊，而家兴噶啦，因为即系表示咧就时间差唔多啦。嗱 ，Queen 嘅Freddie Mercury 啊做咗啦，Elton John 又做咗啦，好多个都做咗啦，一路咁做咧，而家一终于咧 做到猫 王啦。猫王呢一只叫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后来好多 Richard Marx 啊咩，全部都翻唱。 系， 我哋而家 其实仲有一个系翻唱咗，就系、是、你冇睇嗰个 Crazy Rich Asians？ 哦，系啊，佢里边有人唱啊， 好好听。 系啊，我有睇，有一幕啊嘛。 系啊， 即系喺个 party 嗰度，系啊，婚礼系啦，婚礼嗰度系啦。OK， 歌名叫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goes surely to the sea, darling, so it goes. Some things are meant to be. Take 同你夹系好听， 好中意你唱呢样歌 啊！ 我哋下一次演唱会，我哋一齐夹英文歌。 好， 喂，嗱，头先咧，嗱，我较早时分，如果你啱食攞开收音机咧，就听漏咗一只曾路德嘅《风里的缤纷》，因为头先阿 Luther 讲过，我今晚暂时就唔唱佢自己嘅中文歌先。咁好啦，我系我唱啦。咁我觉得咧，你啲歌咧应该一定要喺二千靓歌出现，所以咧，我而家就谂咗。邀请个 Vince， 系好嘢， 又唱阿曾老德嘅歌就最好啦，好唔好啊？嗱， 好， 有一只歌咧，我就又系好中意嘅，嘅程度就系话我将佢半成唱片，我都录过嘅。 系啊， 咁呢只好轻松愉快嘅，歌名当然大家都好熟悉。那一天，我哋请阿 Vince 演绎曾老德歌曲。 多謝啊！曾老德仲有好多嗰啲名曲咧，一陣間可以諗下喎，繼續演， 你再諗下， 繼續演嘢嘅可以。十點半嘅新聞報道後咧，我哋還有一半嘅二千靚歌再重聚，一路到凌晨十二點，千祈唔好走開啊！一陣間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两个男子，他们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管有仿制火器、管有攻击性武器和冒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两个人正被扣查。警方今日在长沙湾和柴湾拘捕两个人，他们分别31和53岁。警方根據法庭搜令搜查兩人住所，檢獲曾經用作發布煽動意圖信息的電子通訊器材、電腦、軍刀和一支仿製槍械。本港新增1917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本地佔1799宗，尋日無患者離世。早前出現個案的盛世堤反書院宿舍，另一栋女子宿舍四楼有3个学生同一个社监确诊，有关学生就读的班别亦都有一个学生确诊，但并非宿友。这个班别需要停止面授课一星期。再多两间安老院出现个案，耀奇颐养院暨日间中心有两个院友同两个工作人员确诊，40多人要检疫。文化村美善长者之家有一个夜间护理员确诊，30多人要检疫。卫生防护中心形容疫情缓慢上升。美国民主党部分国会参议员去信同属民主党的总统拜登，敦促对方采取行动保护美国女性的堕胎权益，以回应联邦最高法院较早时的裁决。超过30个民主党参议员在信中表示，不能够再浪费时间，因为在法院作出裁决之后，近一半州份已经制定禁止堕胎或严格限制堕胎的法律。他们形容法院的裁决是毁灭性和极端决定，应该敢于行动保护堕胎权。又说拜登有权反击，并领导全国和采取一切跨联邦机构的措施，协助美国妇女获得包括堕胎在内的生殖保健服务。聯邦最高法院在過去的星期五推翻近半個世紀前確立墮胎權的判例，報道說10多個州制定了法律，取消在聯邦層面保護墮胎權，部分已經生效。另外有一些州份正在推進禁止或嚴格限制墮胎的法律或憲法修正案。七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今日至星期二在轮值主席国德国的巴伐利亚州举行。已经抵达当地的美国总统拜登在峰会前和德国总理索尔茨举行双边会谈。他说相信派兵攻打乌克兰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原本预期七国集团和北约组织在事件上会意见分歧，但这个情况没有发生也都不会发生。他感谢索尔茨挺身而出。另外，美英等部分七国集团成员国宣布会禁止进口俄罗斯黄金。英国首相约翰逊说，有关措施将直接打击俄罗斯的寡头政治和普京的战争机器。报道说，拜登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国领导人已经就一项针对俄罗斯的黄金禁令达成共识，以扩大对俄制裁范围。有关制裁适用于实施禁令后开采的黄金，不影响已经进行交易的黄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香港国际中心港昌阁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Help me out， 欧瑞强。如火闪闪，擦浪涛，随那海浪舞。 星期一至五黄昏七至八，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Albert Lau 欧瑞强。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气候变化对生物有几大影响？科学家好难每个物种去探究。这个时候，一些指标性物种就好重要了。就等绿色力量助理高级教育及保育主任卢永峰介绍一种指标性物种——蝴蝶。 咁透过睇住呢啲生物随时间嘅个分布变化咧，或多或少咧可以去预测到将来嗰情况系点。常用嘅一啲叫指标性生物啦，蝴蝶咧都系一个咧喺科家嚟咧会喜爱去研究嘅对象嚟嘅。咁因为蝴蝶始终都系一啲比较容易观察啦，同埋佢哋的确系受天气影响嘅程度系会相对明显啲嘅。 通过观察蝴蝶，可以建立一个科学模型应对气候变化。 其实那个原理都很简单的，就看回那可能30年的数据，然后就看回那30年间的天气的变化，然后做一个的对照，看看、如果未来可能10年间的气温就再上升几度，或者那个湿度啊，或者那个降雨量怎样变化的时候，它就可以透过那30年的数据看回个预测。咁變相咧，我哋喺做一啲叫蝴蝶保育啦，或者係深景保育上面咧，就會有更多嘅啟發。咁而家講翻全球嘅情況嚟講咧，其實歐洲嗰邊咧就做得相對就先進啲啦。喺90年代初期咧，其實已經開始做緊一啲好大型嘅蝴蝶嘅調查噶啦。而香港咧講緊都係屬於一個起步冇耐嘅階段啦。咁所以咧，如果要發展一啲叫科學模型嘅話咧，就仍需努力啦。咁亦都需要香港可能再邀請多一啲嘅人去參與喺呢啲嘅調查嘅裏面啦。 你又可以一齊做個公民科學家，郊遊嘅同時協助收集數據，改善環境，何樂而不為呢？ 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文化快訊。 See 效法你的谦卑，小种子土里埋葬了，却会长出十倍万倍果子。 来自曾路德呢一只最新嘅 CD 里边嘅《舍己的脚踪》， 系啊， 一只我哋嚟讲一个新嘅感觉。 嗯， 呢只歌系最新录嘅， 系， 所以咧我系又系第一次听，多谢你送一只 CD 俾我， 系啊， 多谢你， 希望你中意呢。 不知道是不是一定，不过多数一定。我已经听了几只了嘛，是不是？跟着下来都是一些关于 love 这个字，这个爱的歌曲。不过来自一出电影。我们都很幸运，在成长过程当中看了很多这些音乐的电影。 嗯 啊，咁啊，冇有咩款都有嘅。头先我讲，譬如啲万世巨星啊，啲 rock 嘅，咁啊又有啲咧就真系好新潮嘅油脂啊。你知你记唔记呢个名字啊？ 梗系记得啦 ，disco 啊 ，grease 啊嗰啲， 系啦，系啦，系啦，就系呢啲咁咯，系啦。即系以前咧，呢个揸住煲茶啊嘛 ，James Travolta。但是我很喜欢 ONJ 的。 是啊，那时候好行啊。 好行啊。咁即係到咗而家佢都係好出色囉，我觉得。 是啊。 即係年纪大咗好多。但係佢一路落嚟呢，即係对于健康啊身体啊，好似以前咩 ,One More, Two More 嘅时候呢，佢都做咗全世界嘅导师啊。咁又对环保有贡献啊。咁最初嘅时候呢，佢係嚟过香港 的。是啊，是啊，是啊，佢嚟过香港㗎。 佢唱民歌㗎，你知唔知？ 我唔知佢唱民歌， 啊，唱民歌手嚟嘅， 系咩？ 系啊，唱啲 country 啊咁样，但系 country 咯，系啊， 系啦，咁啊，然后咧就同阿 Cliff Richard 做和音啊， 有 John Denver 嗰只 Fly Away 佢又做和音，咁啊未红啊嘛嗰阵， 系 红咗之后犀利啦， 真系犀利，不过佢好靓女， 好靓女，即系各样都系好，所以我都好喜欢 ONG David Newton John。咁啊，电影咧里边同 John Travolta 嗰出电影咧里边就有呢一只好流行，到而家变为经典嘅情歌。今晚我哋嘅特别嘉宾曾路德，佢好想唱多啲佢心中嘅英文歌，当然系经典热爱嘅抒情英文歌。 Maybe I hang around here a little more than I should. We both know I've got somewhere else to go. But I've got something to tell you that I never thought I would. But I believe you really ought to know.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feel uncomfortable. I'm not trying to make you anything at all. But this feeling doesn't come along every day. And I shouldn't blow my chance when I got the chance to say I love you. I love you. Honestly love you. If we both were born in another place and time, this moment might be ending with a kiss. But there you are with yours, and here I am with mine. So I guess we'll just believe in it at this. I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I honestly love you. Elton John 嘅 I Honestly Love You， 哇， 好中意咁樣， 好 迷嘅， 好迷佢， 系啊，又做得明星啦，又唱得歌啦，各樣嘢喺社會上面誒好多社會運動佢都 又有貢獻啦， 有貢獻非常好，形象又好好，好健康啊，誒最重要又係。好靚女，先呢個係即先啦嚇。咁然後咧，原來加咗咁多分啦，真係，所以成為一個即係長青嘅成功嘅藝人咧。唔係 佢老咗都幾靚嘅， 靚啊，係咪？即係差唔多有啲即係再先一輩嗰個最即係老咗最點講咧？最 graceful 係啊， 就係、是、Audrey Hepburn， 即係柯德利夏平就係咁，又係老到成即係七八十歲。 都好靓， 都仲系好好贵气， 好有贵气，系啦，冇错， 系啦。咁诶 ，O N J 都非常好，非常，而家都仲 active 嘅，我谂佢。Anyway， 头先嘅歌叫做《I Honestly Love You》，我哋香港嗰啲明星都疯狂中意啦，翻唱啊， 系啊， 喺啲唱片嗰度。 我记得好似系咪Leslie 咯，有系啊，净系录唱片啊，咁你谂下佢中意到咩程度？ 系啊， 录咗呢一只歌嘅佢，跟住落嚟咧，我哋又即系讲起唱片咧，我好担心有样嘢，我担心唔系你呢只唱片，而系呢只 CD 呢样嘢咧，即系将会消失喺呢个世界都未定，即系唔会冇咗，而 系 话唔兴啊，唔兴啊。 而家樣樣都 download， 但係其實咧，你所有 download 嘅嘢咧，嗰、那個質地啊，即係嗰個唔好聽，冇咁好噶。 唔係冇好啊，同埋嗰個唔好理嗰啲音效先啊，或者你發明到一啲哇，即係完全冇瑕疵嘅有噶啦，而家已經嚇，即係數碼錄音。咁但係咧，即係如果你俾我咧，我就中意，即係等於我仲中意睇，我仲係中意睇報紙噶。 即系我中意睇书， 冇错啦！你可以喺个网嗰度睇噶 嘛。其实睇书有个实质噶。 系啦，我就中意睇报纸同埋揸住本即系杂志啊，揸住本书啊咁样。咁啊 CD 咧我都系嘅，即系如果人哋送只歌俾我，咁我送条 link 俾你，咁系啊嘛，咁系其实是一只歌嚟，条 link 你一揿入去就可以听噶啦，又方便系咪？好方便，但系始终咧。即系我都系想拥有一样嘢喺手上面，咁仲有揭开又见到你张相啊，又见到你个人啊，又睇到你。 同埋你可以详细介绍好多，因为你有你可以写多啲嘢嘛。 写多嘢唔紧要，系一个拥有嘅感觉、即系嗰啲相系真实啲， 系 近啲，所以都唔紧要。所以咧，你好聪明地，亦都好即系。照顧到我哋啲樂迷咧，兩樣都有， 兩樣都要有， 又有 CD， 又有呢個 download 嘅方法。所以咧，裏邊咧揾咗呢一隻阿 Vince 話好中意啊，歌名叫做《相處之道》，係咪？點解中意啊？ 因为我觉得 Roof 真的唱得好好听 啊！多谢你，多谢你。 咁啊，要即刻听啦！ 哎呀，好惊啊 ，Vince！ 多谢你啊 ，Vince！ 相處之道就係咁啦。 多几多次聚餐，我与你争吵已惯。火花点起他外眼，你责怪我不转弯。双方望着，但事实也口硬，而怒气似未散。不过学习盛怒用爱冲淡，情深不减。彼此相处斗气，也许少不免。 还是爱你长长， 怎么相处也要靠双方改变。气坏了都不可超出两秒，深呼吸开个玩笑，再说笑爱不变少。双方别为怒骂让爱跑掉，唯系爱最重要，所以陋习慢慢学会改掉，留低欢笑。处斗气也许少不免， 还是爱你像昨天。 怎么相处也要靠双方改变， 磨合再去为你改。 爱能让我们为爱人奉献，也能让我们用爱做美点。彼此相处斗。 呢啲就系相处之道，佢唔开心嘅时候，你唱只歌俾佢听，就唱呢只，咁啊即刻感动晒啊！即刻所有咩军歌都化为玉啦，冇问题，大事化小。咁啊呢个歌叫相处之道，本地嘅创作嚟噶噃。 系啊，呢个其实系TVB 一个主题，即系嗰啲剧嘅主题曲。 系啊，嗰个叫做咩烟火啊？ 谁家做头无烟火啊？即系唱到咧。 谁家做头无烟火？我有好有印象，而家讲起个名就 系， 因为佢系一个处境剧，咁啊日日播噶嘛，所以呢只歌我听过好多次。跟住多谢晒曾鲁德啦，呢一只即系今晚咧就将佢好多唔同种类嘅歌啦，同埋好多嘅回忆里边嘅歌啦，都带嚟俾我哋。跟住呢只歌咧系我以前我都唔记得边一只黑胶碟，但我就好中意一个日本嘅 作曲歌手，就是、五轮真弓。五轮真弓嗰啲歌咧，全香港我谂。 我都唱过佢啲歌， 差唔多系歌手都系好希望唱过佢啲歌啦。 佢真系好好听啊！ 好好听，同埋作歌真系好好，佢自己又唱得好好。佢亦都嚟过香港啦，我哋香港电台合作嘅第一现场唱，好精彩。咁所以我当年呢个黑胶碟咧，我都争取到五轮真弓其中一首。卢国沾为我写词嘅呢个叫做《潮涌我心间》，佢原本咧就叫做《潮骚》。 有创，包括一切寄望，掩强一切在浪涛下，冲去所有片段，不要一片纪念，剩了些小莫留下。爱的足印乱如麻，归去也罢，不要悲叫也罢，因我此际都想见他。他已不再回来，此际不似旧时，让你分享以情话。许多眼泪跌于沙里，不见他。亦都多谢卢国沾的歌词。11点的新闻报道后再见。 指出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又强调中方一贯认为国家之间发展关系应当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和损害第三方利益。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想遇到悲哀又夸张，谁亦要经风雨浪，谁遇挫败不受伤，逝去的莫再想，路程崎岖更漫长，何用叹息风里望，宝贵光阴笑着亮，愁和哀风雨伤，不会天天都探访，用幻想梦想编织那远大理想，斜阳好花正香，跟那寂寞和着唱歌声，一句句跳跃屏障赴远方，默默的分享，默默的欣赏，路上一切美丽放，人生总会碰着悲哀苦路，为何流泪看，不稀罕，热泪不轻淌，愿做真正的硬汉，何必口说快乐，心中一个样。 翻嚟最后一个部分的二千靓歌再重聚，我哋还有大约1小时到啦。咁我哋当然好似只歌咁啊，莫再悲，因为我哋有一啲抒情嘅靓歌陪住我哋慢慢入睡。今晚我哋一路到12点先走嘅，跟住会有另外一节话陈小宝嘅一个好正嘅音乐节目跟住啦。好，不过而家我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咧，今晚就好幸运啦，可以再揾到曾路德嚟做我哋嘅嘉宾。咁啊，喂，阿 Rose， 我哋已经眨下眼唱咗2个钟喎， 咪系咯， 咁啊好容易喎，真系啊，成个演唱会咁长噶啦。不过演唱会仲未完啦，大家系咪 on call 啊？ on call 就得啦。咁我哋呢度系无限制，又唔会拉闸，即系罚钱，放狗嘅唔会嘅。 不过最紧要， 不过最紧要咧就有新闻，咁我哋都唔走唔得嘅。咁但系咧要争取时间咧，我哋就所有我哋。不同的风格的歌曲都会在今晚度出现，好像这一首我们由 Vince 的钢琴开始。 而今现 重复你的叮咛，一声声忘了，忘了，他的书。 哇， 咁好记性嘅你， 系啊， 呢出戏咧应该都系六十年代初嘅时候， 好细个， 好细个啦，咦系，出咗世噶咯，我哋。不过你一谂起咧，即系我就冇诶，即系我嗰阵有睇戏，不过咧就嗰阵我冇，差唔多基本上冇乜点睇呢啲国语，即系邵氏嗰啲戏。唯一有最有印象咧，就系一出叫做《星星月亮》。 太阳， 你有冇睇啊？ 因为我妈妈是国语人嚟嘅， 哦， 所以咧佢只系睇国语戏嘅啫。咁冇人陪佢睇，咪拉佢个女。 系巨片嚟噶啦， 系啊，喊啦，所以识晒噶啦，蓝与黑啊， 系啦，系， 系， 星星月亮太阳咧，就因为几大即系影后啦， 系啊， 哇，真系佢哋好有明星气。我细细个我唔识，不过。哇！一个个走出嚟咧，一出镜咧，即系三个嘛，星星、月亮系有好有叶枫嘅有啊，唔记得咗系咪有尤文？应该有嘅，系啦，有尤文。 好靓，我觉得佢哋好靓， 真系明星， 即系真系有明星样 嘅，一走出嚟就系明星嚟， 冇 错。咁啊，以前嘅邵氏嘅王国嘅时候咧，咁啊呢一出咧就系不了情啊，更加啦吓，不过系林黛啦， 系。好中意林 世界亚洲影后， 哇，真系好靓！我觉得佢真系靓到爆灯， 爆灯！啊，只歌都犀利啦，即系成为咗超经典啊！孤眉， 孤眉， 孤眉，小云雀唱嘅《不了情》，哇，系，即系唔知几多年前啊，讲紧六十年前，差唔多。因为咧，即系呢歌咧，系同啲电影一样啦。都是歷久常新， 冇錯。 而家唱翻，哇！尤其現場咧，真係好，都仲好有震撼力，即係噔噔噔噔噔噔，已經 淨係嗰個琴，你已經哦咁樣啦， 已經嚟出啦。不如咁啦，我哋而家聽翻只頭先，我哋話想啊曾樂德唱嗰只咧，本身咧原本係詩歌嚟嘅，但係咧後來就變咗流行曲。 嗯， 大家都唔係知道噃，呢個我覺得好成功嘅呢樣。 係啊，佢叫咩？王國倫啊。 王國倫啊，係啊。咁啊，本身咧，大家都好多唔知道，其實係男仔唱嘅喎呢只歌。 係啊，係啊。 但係自從王菲唱咗咧，哇！ 又變咗另外一樣嘢啦。 真係好聽，我第一次聽王菲唱都覺得真係太好聽呢只歌。 冇錯。 願意嘛？ 願意，願意。 我哋今日由曾樂德現場為我哋演繹。我愿意，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触摸在心底，钻研吞没我在寂寞里，我无力抗拒，特别是夜里，哦，想你到无法呼吸，恨不能立即朝你狂奔去，大声地告诉你。 也不可惜。我愿意为你，我愿。 Ruth 曾路德，我愿意，当然愿意啦。你愿意留到十二点啊？冇人话，喂，冇人唔愿意、啊。OK， 我睇到，我听到，听到晒。系，其实即系呢啲咁嘅好嘅歌咧，唔系成日都会撞到嘅。 系啊， 即系有时一只嘅本身系诗歌嚟嘅，佢竟然咧。就可以去到流行曲的境界，大家不知道先， 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因为他的意思是两边都得的嘛， 没错。 那就我觉得会不会即是你作为一个虔诚教徒，你即是你的感觉是不是应该即是在一个诗歌的框那里，在一个框的外面有很多不是教徒来的嘛， 嗯、 那你是不是应该是即尽量会去开放这个框的窗口，咁然后咧就迎接又好，或者放出一啲信息出去又好，大家互相沟通，然后咧就等有一啲非教徒咧，逐渐要入咗呢一间即系咁靓嘅屋里边。 系，咁呢个当然系最好噶啦。 最好你系咁样谂嘅。 系，咁但系要揾到啲好正嘅歌先得。 其实都可以的，我就譬如阿天时成日都会唱只诗歌嘅、嗯，我觉得即系音乐上边咧，即系无论你啲歌词系点咧，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听好多日本歌嘅，唔通、 啊、 我哋知道佢唱乜咩？大部分都唔知道，我又中意听，好中意听西班牙歌嘅我。我基本上是不懂的嘛，不知道为什么我又会很喜欢，因为其实我觉得音乐是可能是没有语言界限的。 没错没错、啊、这个是真的，现在是听韩国歌啦。 是咯、嗯、为什么会懂呢？ 是啊，还衰还不懂。 还不懂，一个字都不懂。但是你说其实诗歌都是一个很听起上来很舒服很舒畅，而且再深究歌词呢，就算你是不是教徒都好、嗯、我觉得都是即导人向善，还有令你心灵会是舒畅的。 安慰嘅。咁我覺得就係好嘅嘅藝術作品啦。我覺得就係、是， 我都覺得係。 係啊，咁頭先就我願意啦，就係、是、其中一個好好嘅例子。仲有一樣嘢就係咁啊，我誒呢好多好多年啦，我經常都同人講，我實在真係做。咁我以前唱民歌啦，你都知啦。咁啊揸住吉他就唱曬嗰啲 Peter Paul Mary 啊。你講咧，我都唱曬噶啦， 係 Don McLean 啊 ，John Denver 啊，咁啊，但係其實唔係好夠唱啊。咁咧，咁啊點咧？我就喺即係呢，即係我諗有二十年，就將一啲抒情嘅中文歌都變咗民歌化嘅。 係 係啊，即係民歌化意思係好多，我全部灌嗰啲唱片都係全部彈、嗯、變曬彈吉他 嘅。哦，係，即係同埋 arrangement 係啊 ，arrangement 同埋唱歌嘅風格都係、嗯，即係有啲係。Pop song 嚟嘅本身，虽然佢系抒情歌，但系佢系情歌啊，好多嘅。咁但系我觉得，就算你去到中文歌都好，例如你张国荣嘅歌啊，啲陈百强嘅歌，佢哋本身唔系唱民歌嘅，咁但系我将佢嗰啲抒情嘅歌咧，变成 咗 系啦，一个 民歌嘅感觉，民歌嘅味道歌咯。咁有啲人又改另外一啲 style 咁样， 系啦系啦，改咩都得嘅，即系有啲爵士啊，有啲 R&B 啊，即系乜都有。咁而家咧有一隻民歌，你都以前其實 Carole King 唔係民歌嚟嘅， 唔係，係 咯，大家唔係咯。咁啊，但係譬如我俾你民歌，你調翻轉頭用你嘅風格都得噶嘛，係咪？咁而家揾只 Jim Croce 嗰呢啲係民歌啦啩，係咪啊？ 但係咧 ，Jim Croce 嗰啲我唔想改佢，我覺得佢唱得好好、啊。係 咯，所以但係你而家你改又改咩？唔係要改嘅咩？我好怕改曬啲 melody 啊，改到即係面目全非又唔好啦。 好啦， 但係咧。嗰、那個原汁 係啦， 喺度。不過 arrangement 感覺，而家用鋼琴彈， 嗯、 你知佢 Jim Croce 嗰啲全部同佢嗰個拍檔吉他手好勁噶嘛，全部係木吉他嘅。咁但係而家咧，我哋有阿 Vince 同阿兼、嗯、變咗一個將時間喺個樽裏邊咧抽咗出嚟，擺第二個樽嗰度。Time in a Bottle， 曾魯德嘅版本。 If I could save time in a bottle, the first thing that I'd like to do is to save every day till eternity passes away, just to spend them with you. If I could make days last forever, if words could make wishes come true, I'd save every day like a treasure, and then again I would spend them with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time with. If I had a box just for wishes and dreams that I'd never come,except for the memory of how they were answered by you. But there never seems to be enough time to do the things you want to do once you find them. I've looked around enough to know that you're the one I want to go through Jim Croce 咧喺我讀大學嘅第二年啊，我咧就喺Oklahoma 喺美國。 美國， 佢本來係嚟我哋嗰度演出嘅，即係佢哋成日都成個 tour 去、 啊、 去周圍去，但係佢就係飛機失事就係過次。 就係、是、啊，就係嚟呢度，你咪即係本身係 expect 緊佢。 係啊，佢冇嚟到。 就係、是、嗰次。 系啦，呢、这、一个就系喺音乐界嘅一件悲惨嘅事 吓、 啊，就系、是、Jim Croce 同埋佢嘅吉他手啦、啊一齐坐喺个 tour 嘅飞机上边就失咗事，所以呢个时间希望就摆喺个樽里边，可以永远保存。 冇错、 啊，我哋永远保存到 Jim Croce 嘅名曲叫做 Time in the Bottle。跟住落嚟咧，我哋又谂到一样嘢啦，又揾到。一直曾路德的作品，咁佢今晚唔唱诶，头先解释咗啦吓，我哋唔会怪责阿 Ruth 咧，今晚唔唱佢自己歌嘅，因为佢唱咗好多次，佢话今晚好想 enjoy 唱翻啲平时冇得唱嘅歌。Finch， 我哋又嚟咯，有只歌叫做《白墙》啊， 系啊， 阿曾路德咧喺演唱会都未必一定唱嘅，少听嘅，但我哋好喜欢，由泳诗。边时演绎曾路德嘅作品《白墙》。 常情之中有憧憬，活着有片白墙，我画交叉。我画圆形，不需要谁欣赏。回头侧身看一看，热泪挂满在脸上，在忘清楚墙上弯直线，先知我迷方向。谁料我过去会这样，好辛苦走一趟，走千弯转小径，只因相信我思想。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后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香港在过去25年“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更是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虽然香港近年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完善选举制度落实之后，香港已经由乱转治，并且在迈向由治及兴的进程中。他强调要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并且持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的水平和能力，处理社会种种深层次的问题。李家超以视像形式在清华大学高级公共管理硕士毕业礼致辞时，向毕业生提出三点寄望，希望他们将理论基础融入治理实践，深化对国家发展大局的认识，并且在熟悉国情和港情的同时，要兼备国际视野，在国际舞台上说好中国和香港故事。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拘捕两名男子，他们涉嫌作出具煽动意图的行为，管有仿制火器，管有攻击性武器，以及无牌管有无线电通讯器具罪，两人正是被扣查。警方在长沙湾和柴湾拘捕两个人，他们分别31和53岁。警方根据法庭手令搜查两人住所，检获曾用作发布煽动意图信息的电子通讯器材、电脑、军刀和一支仿制枪械。香港和澳门海关联合打击海上走私活动，本月侦破两宗案件，一共检获市值超过1亿1000万元的走私物品，以及一共2300万元的港币现金，属于首次发现不法分子透过内河船利用货柜做掩饰，将现金偷运去澳门，不排除属于犯罪得益。当局会调查两宗案件是不是涉及集团式运作。行动中，两地海关共拘捕两名怀疑涉案男子。海关表示，为逃避侦查，不法分子改用新模式，以内河船先将走私物品运往澳门，再偷运回内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是34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二大致天晴同酷热，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呈现《特战荣耀》，杨洋、李一桐领衔主演， 讲述燕破岳从一名单兵素质突出，却与集体格格不入的兵王，在严酷环境和艰巨任务的捶打之下，逐渐融入群体，最终成长为优秀武警特战队员的热血军旅故事。 国剧830《特战荣耀》，6月30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越多人接种新冠疫苗，社会抗疫能力就越强。在疫苗通行证下，除有医生证明或豁免，12岁或以上人士都要打疫苗，才可以进入食肆、表列处所、政府康文场地等地方。针卡可以储在安心出行，方便使用，或以智方便或医健通显示，亦可以带纸本记录。按要求出示或扫针卡二维码，疫苗保护令我哋越快回复正常生活。 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必惊慌，知道天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 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干，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接着毅力自爱志气，总要步步前望。斜阳里气魄更壮，斜阳落下心中不的惊慌，知道天朝天边日光新的希望。互助互励又互勉，哪怕去到远远那方，前程尽愿望，自命百年干，泪下抹干，敢抵抗高山，攀过望远方。少少苦楚等于激励，等于苦海翻细浪，藉着毅力自爱志气，总要步步前望。 呢只屬於我哋香港嘅勵志歌曲啦，都係將佢民歌化咗。咁但係當然啦，每一個地方都曾經有風有雨都未定。不過唔緊要，呢啲都係驟雨中裏面一定會有陽光嘅。今日我哋特別嘉賓係曾路德，所以我哋就負責演繹代表佢嘅歌曲。還記得嗎？一定記得啦，好開心添。红日半倚山背后，斜阳共我陪伴你，即使有时骤雨下，可曾退避？陪伴你走千里路，行人路过回望你，虽则野人羡慕，朝来多少妒忌，最难受肩扬下，几阵雨似眼泪似伤悲。其实你不需暗示，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啲骤雨又系好似歌咁短短地，唉，阳光咧， 我哋应该调歌唱得啦。 有冇可能咧？我有一个演唱会咧，就不过咧，我嗰啲歌你好少唱到，系咪啊？好少唱，唔识噶嘛，我惊你。 唔系你，因为系中文啊，你明唔明啫？ 哦，咁你唱晒啲英文嗰啲啦，即系我哋经常啲。不如我哋调翻转啦，直情。找一个英文的演唱会。 好。 我好想了很久很久的了，真的。 我即刻嚟。 是啊。 嗯。 好，讲起都开心的。 是啊，你不见我整个眼是 弹 开了咩？ 因为呢，其实不是说中英文的分别，而是那种情怀呢，因为我们是这样长大。 是啊，这个是真的，我们是这样长大。 即是我们那时候不是说要洋化。 即系根本就冇得拣， 冇得拣都冇中文歌， 冇啊！直情许冠杰都未唱， 未出啊，未出的。 我哋细个嘅时候系中学嘅时候，已经系好热心。啊，即系唱歌噶啦，咁啊好多好开心嘅嗰阵，真系头先讲过话，好多我哋inter school 嘅 charity concert 啦，筹款啦，多数 永远都系筹款， 系啦，筹款一定筹款， 你做乜咧？ 点筹咗唔知去咗边个？ 真系唔知， 俾咗学校咯，俾咗学校咯，都有意思嘅。咁啊，虽然咧啲款唔知啲学校点样用咧，但系都系翻学生嗰度。但系最重要咧，就啲学生得益咧，就系个经验。唱嘅有一唱啦，台前幕后都好多学同学噶， 系 负责打灯啊，负责嘅搞嘅。 嗰阵时候系真系一脚踢噶， 负责贴 poster 都系我啊， 系咩？ 我出街贴添嘛，仲劲。 哇，你咁劲啊！ 好劲噶，即系你知唔知咧？我话个窍门俾佢听，平时你如果你贴咧，就会俾人哋闹，兼可能即系暴力对待。因为点解咧？即系嗰啲墙身咧系有地盘嘅。即系人哋职业噶嘛，嗰啲即系收咗钱嚟同人哋贴咧，贴到啲广告咧。 咁你点得？ 星期六、星期日，就咧用胶纸，唔好用浆糊，就贴喺人哋啲银行门口，因为佢放假啊嘛。 哦， 咁咧即系唔好贴到污糟。 但系人哋又冚住你噶喎。 一日咯。咁佢星期一翻工，佢就冇 即系 唔系嗰啲职业嗰啲唔会贴嗰啲嘅。 哦，系。 我哋用胶纸咧，好轻轻咁，好斯文咁样咧。即系当然又可以识设计个 poster 啦，又即系识晒做嗰啲嘢咯，学咯，学咯，咁啊走去明爱中心啊！ 哇，明爱中心啊，真系都唔知做咗几多次啦！ 即系放下咗，真系无数咁多回忆喺个明爱中心嗰个台板嗰度。头先嘅歌咧就叫做《骤雨中的阳光》，就系曾路德嘅歌，咁啊代表作之一。咁所以今日咧，我哋嘅特别嘉宾曾路德咧就会。不断咁样都为我哋献上一啲好好听嘅歌，包括呢一首《怀旧》。 嗱，呢个真系要讲一讲，你听到嘅音乐咧，系真系好似滴滴答答咁样嘅，因为系特登嘅，系真系怀旧。咁我想话俾你听咧，呢一首歌咧系1956年嘅。 哇！ 我未出世噶。 哦，所以咧就有啲即系嗰啲以前嗰啲78寸黑胶唱片，你刮落去咧， 系啦，冇错。 即系大家唔好以为我哋喺度煎紧蛋，但系只系一个怀旧嘅黑胶唱片嘅感觉。你要叫做你可又可知我？ 你手伸向我，徐徐又呼叫我，已再不懂。实我心暗跳，一声一声细数，又仿似识透我，你又可知我？你不知。 时时怕偏偏欠，机会枉费，还望你肯分享那爱，你手 这首歌的英文的名字就叫做 You Don't Know Me， 这首是一只 经典 经典的 standard 歌， 是啊，没错。 我们真的听过无数那么多巨星呢去演绎这只、我想是那个 Lucky Guy 即我以前都迷这一种的歌，因为我觉得哇这些人唱歌真的好听，啲現場嗰啲我講緊， 哇！真係好好聽。 我就係經常會去一啲酒店嗰啲 lounge 啊，嗰啲lounge嗰度咧，就通常有啲外籍嘅歌手咧，佢哋就唱呢一定歌， 冇錯， 包括呢一首 You Don't Know Me。不過你今晚一定好認識我哋嗰啲歌啦，因為有曾路德，跟住落嚟 The Vinci 呢一隻都係嗰陣嗰啲歌嚟嘅。咩叫嗰陣咧？五十年代已经有了，哇，好舒服。如果你攰的时候，你悲伤的时候，我借个膊头给你。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hold me in your arms, baby. Squeeze me oh so tight, show me.That you love me too. Put your lips next to mine, dear. Won't you kiss me once, baby? Just a kiss goodnight, and maybe you and I will fall. Put your head on my shoulder， Paul Anker 的名作，后来就无数那么多巨星再翻唱了。我也都挺喜欢 Letterman，再唱呢只歌，叫做将你嘅膊头摆，将你嘅头摆喺我个膊头度，系啊，调转咗。 你知唔知 Paul Anka 而家仲唱紧歌？ 系啊， 好犀利， 好犀利。我谂佢即系八字头噶啦，不过咧，即系一个经典嘅，即系经典人嚟嘅呢个，即系永不言休。前几年仲嚟过香港，秘密嘅不过， 你又知道秘密又 知道啦。啲如果唔系点会系秘密呢梗系专系撩埋，哇！有啲巨星喺香港出现，我仲唔喺度留意一下。不过跟住咧，即系我讲紧呢啲旧歌咧，有啲旧嘅经典人物咧，喺四十年代咧，上海咧有所谓七大歌星。咁当然有嗰啲李香兰啊嗰啲啦。咁大家都唔知道 咧，日本人嚟噶嘛？ 系啊，佢叫做咩熟字啊？突然间唔记得咗，一阵间话俾你听。咁其实咧，李香兰就其中一个咧。咁嗰阵系有咩咧？有金桑子周旋啊，有啲宫秋霞，有啲好多我哋即系白光 系啊，白光系 嗰啲系七个最红嘅，已经喺上海红晒。咁如果讲李香兰都好多后生嘅朋友，咦，李香兰咪只歌嚟嘅咩？其实系个人嚟嘅， 系啊系啊，同埋佢好靓啊， 靓到不得了， 佢真系靓到抌一声。 所以佢成为咗即系超级明星同埋歌星啦。所以佢好做到佢呢，佢叫山口淑子。 哦，山口淑子。 咁咧就能够做到佢嗰份秘密嘅工作啊。咁啊，不愿多提。已经过去咗啦，咁咧呢只歌咧就叫做李香兰，就后来张学友就用佢个名嚟唱咗呢只歌。我哋请曾路德现场用钢琴伴奏李香兰。 怒春风，我心因何怒？春风说不出，借酒相送，夜雨冬，雨点石头到照片中。回头似是梦，无法担当，迷住凝望你，褪色照片中，啊，像花虽美红，如冰霜。像有无数说话，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怎红？何以敢震动？ 叫做李香兰，多谢今天我们的特别嘉宾曾路德的 Roof。 最尾梗系唱你只歌，我哋一起跟大家讲声晚安好吗？ 阳光中莫再莫再感慨，尘世里太多苦与爱，隔膜求移开，大众相关注，求彼此平等相爱， 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心中在，人人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全样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愿见人人和平有爱，和平有爱相中手相牵，真意相待，人爱福再来，颂赞和平全样有爱，人人永远相亲爱，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重建自由博爱， 和平的歌声响遍四海内。 多谢曾路德， 重建。 多谢收音机旁边嘅朋友， 自由。 多谢 Vince， 多谢阿坚。